林，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杨坚想试探一下朝臣们能不能够主动揭发太子，所以升朝的时候他特意跟大伙说，我打外地回京心情应该舒畅，可是啊，现在睡不好觉了，也不知是怎么一个缘由。有人就没闹明白皇帝说这话的意思，心想皇上不出外避暑去了吗？休养了一段时间应该精神好，回来怎么倒失眠了呢？有人还问呢，陛下犯愁恐怕是因为臣等无能，国家没有帮着您辅助治理好吗？皇上一看说的都不对，我出外避暑离京城不远，可是朕每次回宫都必须戒备森严，好像进入敌国境内，昨日朕腹泻竟不敢脱衣上床安寝，半夜入厕也怕后房不安全，只好移至前殿方便。大伙一听这皇帝够可怜的啊，我闹肚子我不敢上床脱衣服睡觉，晚上奔厕所都怕不安全，这在前殿解决就完，这什么人让您这么提心吊胆呢？诸位爱卿想想，一国之君在京城内尚需防范，都因那东宫使得朕寝食不安呐、还要皇帝怎么明说，点出来了毛病在东宫。文帝说完当即下令啊，把太子左右人等全押进大牢，给我严刑拷打。这些人哪经得起拷问呐，把太子平时说的种种不满的牢骚话都给抖楞出来了。文帝知道听了半天都是牢骚话，这不算谋反呢、要因为这些牢骚就把太子给罢免喽，这让天下人难以心悦诚服。怎么办呢？进一步搜寻谋反的证据，杨素听令。好嘛，这宰相杨素这位被杨广早已买通了的丞相成了废太子的马前卒，急先锋了。陛下哪旁使唤，你去到东宫搜集证据。遵命。杨素跟他弟弟杨约俩人分了人家晋王杨广那么多的古玩玉器金银珠宝，这会儿怎敢不卖命？杨素带着人在东宫库房就开始找了，找来找去，哎，杨素眼前一亮，在太子东宫库房里边发现了好几千枚火炬。这火炬被他这么一发现是如获至宝啊。其实啊，这些槐树根制的打火的工具仅仅是夜间卫士取火照明所用，可杨素明知道这些槐木火炬的用途，却仍然以此作为谋反的罪证。这是不是晚上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点着火炬为了照明啊？那不随他说吗？总算找着证据了。有人诬告说太子养马超过1000匹，这是不是大半夜要率领骑军包围皇帝呀？杨素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望风捕影的事儿一一禀报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决心这回一定要废了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他下令把杨勇叫新帝太子杨广监禁在东宫后院。好可怜这杨勇啊， 稀里糊涂的就因为那些火把成了谋反之人了，他怎能服罪呀？接连写了好几次辩护状呈递给了皇帝，但都被杨广给扣押。心想你写80000封我也不能让陛下见着啊。杨勇无奈呀，大半夜里趁人没看住的时候，他爬到了一棵老树上面。什么树啊？银杏树。爬到老银杏树上高声呐喊呐、父皇儿不曾谋反呐。他希望隋文帝杨坚能听到。隋文帝听到了吗？隋文帝本人没听到，有人听了信儿告诉他了。那公吴太监呢告诉他陛下，前太子杨勇殿下还在那喊呢，喊他冤吗？啊，隋文帝一听，难道太子真有什么冤屈吗？把杨素找来，你查的都准确吗？哎呀，陛下，老臣怎敢骗您呢？杨勇太子自打被废除之后，他已经疯了，一个疯子爬在树上哭哭嚷嚷叫喊一番，陛下何必动心呢？隋文帝杨坚一听也是，这孩子疯了，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书到后文，赶等到隋文帝杨坚一去世，杨广就用他父亲的名义判处了哥哥杨勇的死刑。杨坚生前曾说自己这五个儿子是真兄弟，不会争权夺利互相谋杀，哪知道他尸骨未寒，杨广就把他亲哥哥杨勇，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同父同母兄长给斩杀了。从此啊，东宫老银杏树上就再也听不到父皇我冤枉这凄苦的呐喊声。在杨坚这几个儿子中，三皇子杨俊最喜欢木匠，他自己就爱做木匠活，所以有人背地里管这杨俊呢叫木匠皇子。隋朝建立那年，这位木匠皇子刚刚11，他跟两个哥哥一样也当起小王爷了。杨俊被封为秦王，拜为上柱国邢台尚书令跟洛州刺史，当然这一大串头衔他自个儿是不明白，反正这木匠皇子从小跟着他母亲是吃斋念佛，跟着独孤皇后他一心要修成正果，功名富贵在他看来是过眼烟云，没兴趣。当了几年王爷，秦王闹着非要出家，干嘛要当和尚，就不乐意当王爷了。隋文帝夫妇软硬兼施，费了好些口舌才打消了儿子要出家这念头。所以这位三王爷木匠皇子杨俊不会成为杨广夺权的障碍。后来秦王对佛门的热诚是越来越减退，大概这位木匠皇子把注意力由佛学转到木匠了吧，他不提出家的事儿了。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这个木匠这一套活，这所有的技巧他产生浓厚兴趣，怎么运斧啊，怎么拉锯啊，怎么吊线呢、啊、呵，对这玩意儿越来越感觉的其乐无穷。起初呢，他也找那工匠跟着学，做点精巧的小玩意儿，小玩具吧。后来他招募了一大帮能工巧匠，这位皇子领头带着他们营造大型的土木建筑，要盖宫殿。好，这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工程大了那需要的钱就多呀。皇子就听凭手下，你们去找老百姓借贷吧，非法集资。反正要别人就算非法集资，这要是皇子谁敢不贷给他呀？官府向老百姓借贷虽然是犯法的，但是皇子要这么做谁敢拦呢？隋文帝杨坚知道了，这谁向老百姓贷款呢？严加查处，查来查去感觉是自己三儿子秦王杨俊呢、啊、疯了，这条路把这条路给他堵死了。 杨坚把杨俊找来是一通臭骂，打这儿起秦王也不能找老百姓借贷了，干脆吧就用官府的公款大兴土木，什么钱不是钱，怎么花都行啊。这位木匠皇子对建筑是如醉如痴啊，最得意的就是他在王府花园里建造的水上宫殿，可这座宫殿盖的那叫漂亮，就造在湖的中央，壁上抹着香料，白玉作为阶梯呀、啊，屋里边老是香味飘飘的，圆柱那边裹的黄金，进屋老是亮亮堂堂，窗棂上镶嵌着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这更加蓬荜生辉了。每道门上还悬挂着珍珠串成的门帘，这水上宫殿一落成，秦王杨俊又请来一批又一批贵宾前来观赏啊，客人们到人家这豪华宫殿里边这么一看，这么香啊，这都涂的什么香料啊，你看看这里边的轻歌曼舞也与众不同啊，大伙儿一边欣赏一边夸，一边赞赏一边学，再看这秦王简直都要飘起来了。秦王杨俊为王妃制作的七宝面罩说大伙儿赞不绝口，可是不喜欢热闹的王妃是郁郁寡欢，他打小这王妃就好静不好动，这七宝面罩据说上面是又是沙又是钻石的什么的蒙在脸上，他觉得这玩意儿挺烦人的。这王妃这么大脾气，她是大将崔洪度的妹妹，人家名门之后，崔家是以家风整肃闻名，从小受家庭熏染，这位王妃喜欢安静独处，性格内向，所以这秦王吃素念经的时候，哎，他们俩志同道合，敢等到秦王大兴土木修造楼阁，哎，歌舞升平的时候，他就有点反感了。如今一看这丈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人吹捧，好大张扬，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对自己的丈夫由不满而生出了愤恨。这一天照例两口子坐那吃着甜瓜，瓜切好了，这王妃是一口没动啊，这秦王杨俊刚刚在那边拉完锯，我这一脑袋汗，怎么王妃不吃那我可都吃了啊，你吃吧王爷。秦王杨俊拿过这甜瓜嘣嘣嘣几口全都炫下了，吃完功夫不长，咯噔一声一翻白眼，秦王躺地下了，跟着是口吐白沫呀。秦王妃坐那儿一点没着急，后来有人连忙去禀报，有太医来得及时，这总算救了这秦王杨俊一条命。后来一打听感情这王妃一个瓜不吃是有原因，那毒药是他下的，他想把这皇子给毒死，结果没毒死，命保住了，秦王杨俊瘫痪了。哎，秦王妃觉得这还行，你瘫痪了我让你每天再折腾，让你怎么再去拉大锯扯大锯，我看你怎么站起来。独孤皇后听到这信儿了，毕竟是自己亲生儿子，独孤皇后焦急万分呐，派人把儿子叫到近前。隋文帝听说是自己的三儿子挪用公款大兴土木，这大为恼火呀，他把木匠皇子所有的头衔儿一撸到底全给了别人了，你就在这王府里面壁思过，我养着你。杨坚一动怒，独孤皇后也不敢愣劝他，他悄悄去请宰相杨素，知道杨素是杨坚眼中的红人，您去给我的三儿说说情吧。杨素遵命进宫来见杨坚，满脸堆笑啊，陛下还为秦王的事儿生气吗？其实秦王只是挪用了那些公家财物修了几幢宫殿而已，他这个人的嗜好难以控制，多花了些银钱，况且他自己也跟着忙碌了许久，他自己是喜好 做一个工匠，陛下应该原谅他。隋文帝沉着个脸看了看杨松，古代圣贤周公算是宽厚仁慈的君子了吧，不也照样把犯了法的兄弟都给杀了吗？他提周公当年凭蔡叔管叔之乱，那是他亲哥们儿，因为违反国法，周公都没客气。我不能跟周公比，但我也总不能为这不成器的儿子另外再制定一部天子儿律啊，为他们我改变法律吗？说的这杨素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满以为自己老皮老脸憨皮带笑能让皇帝把这事儿轻轻的接过去，没想到撞了一鼻子灰，他是悻悻而退呀。木匠皇子秦王杨俊听说父亲不肯宽宥自己，现在自己两腿瘫软又不能下床，只能派人再一次进宫去谢罪呀。自个儿怎么不去呀？他怕杨坚不见他。果不其然，隋文帝一直也不再下令让他见面了。对派进宫中的人，这位皇帝是长吁短叹，让来人转告给自己的三儿。陛下说了，他千辛万苦创立隋朝大业，对于满朝文武尚且时时叮嘱要小心保住江山，可是殿下您作为陛下的儿子却破坏了家业，陛下万分痛心呐。杨俊一听，我家父皇还说什么了？就光说万分痛心，这就老泪纵横，他不说了。哎呀，木匠皇子杨俊听到这儿是又悔又害怕呀，病情越发严重。两年之后就在秦王府病逝，死的那年才31岁。隋文帝杨坚够赶的，到儿子临咽气前他也没去，听到儿子死后他只是落下了几颗浑浊的老泪。然后隋文帝下令把秦王杨俊生前所有的制作全部是一把大火都给他烧了，算是陪葬吗？大概要消除心中这伤痛的记忆啊。木匠皇子杨俊死了，先前已经被休回娘家的王妃遵皇上圣旨在家中自尽，怎么王妃还得杀呀？她不给皇子下药，皇子能瘫痪吗？这位王妃死在了自己的家中。倒是王妃亲生的那位王孙叫杨浩，因为母亲的罪名被取消王位的继承权，他父亲不是秦王吗？那么这杨浩就不能再做秦王了。一直到后来隋炀帝登基，杨浩才被隋炀帝这位二伯父立为秦王，这是后话。后来清博公子于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又把这杨浩立为小皇帝，不过那是个傀儡，咱们日后再进言细表。现在这杨坚他发现称帝之后儿子越来越少了，大儿子没了，三儿子也病死了，五个儿子原先都有王位，现在就剩老二老四老五了。老四杨秀被立为越王，刚封为王爷那年才9岁，也被派往蜀地总管24州军事，这当然那也是象征性的呀，9岁的孩子懂什么呀，其实到天府之国去做一次梦幻旅游而已。一晃10多年过去了，把杨秀召回长安城吧。一看这杨秀，嚯，这老皇帝正高兴啊，当年9岁的娃娃现在是身材魁梧，留着美须髯，俨然一位英俊青年呐，当父亲能不喜欢吗？这位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四儿子比那懦弱喜好木匠的三儿子强多了，相貌秉性都跟自己特别相似，杨坚怎么瞅着老四怎么像自己年轻时候，嘱咐了一番让他好好治理蜀地。四皇子杨秀是重回蜀地做他的越王， 可这越王杨秀回到蜀地，隋文帝又担心，怕他日后跟他的二哥晋王杨广争皇位。这担心还真不是说无中生有，越王杨秀确实不甘心仅在蜀中称王啊。朝廷派兵部侍郎到蜀州去视察，杨秀便把这朝中派来的大臣进行了一番贿赂拉拢。那隋文帝眼睛里边也不揉沙子呀，一看干嘛呀，我派谁去你都花钱收买，这不等于在我眼前安排你的亲信吗？本来对这越王杨秀印象不错，现在一看这杨秀四处去插眼线，这隋文帝杨坚对他就很不满意。有时候跟周围左右，他话里有话，意味深长啊。哎，诸位，坏我大隋法度的人必是我杨氏自己的子孙呐，就如同山上的猛虎，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战胜它，而隐藏在老虎皮毛间的鸡尸却可以咬它的肉，吸它的血哟。隋文帝自知文韬武略比不上周武帝高明，那大周江山可以被自己的隋所代替啊，那不都因为周武帝那不争气的儿子周宣帝坏了法度吗？所以周朝的江山才会轻易落到我杨氏手中啊。在隋文帝眼中，自己那皇帝姑爷周宣帝宇文邕一直就那么晕晕乎乎的，这宇文邕就是宇文家族周武帝身边的那只鸡尸，如果周武帝是老虎的话，这点血都被他儿子给吃尽了。可惜呀，当年周武帝怎么就没能把他捉出来掐死他？我可不行，我不能容忍鸡尸存在于猛虎身下。隋文帝杨坚非要把那鸡尸都捉过来不可，都碾死了他才放心呢。所以他对杨秀的这种安插眼线留着戒心了。日后一道一道政令逐步削减四皇子手中的权力，越王杨秀觉得无法施展抱负，慢慢是灰心丧气，生活也就奢侈荒淫起来。尤其是大哥杨勇被废之后，表面温存寡语的二哥杨广当了太子，杨秀就更加的烦躁不安，他觉得这二哥还不如大哥呢，他觉得生活中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中神灵预先安排好的，所以就得向神灵问问了。他请来算卦的看相的，这么说吧，所有的江湖术士巫婆神汉请了好些有名有姓的到自己的宫中来进行一番占卜啊。有一个测字先生哈哈大笑说，王爷您还用算吗？秀乃八千载啊。杨秀没听明白，怎么的？您那秀字上和下乃，上面是和睦的和，这和字拆开不就是八千两个字吗？代表八千年呢。这乃呢就是说您要做了皇帝，打隋江山乃可延续八千载呀。他怎么不说八千天呢？这纯粹在这瞎掰呀。说的这越王杨秀真高兴，还有的巫师劝他，您应该去祷告祷告西岳华山的慈父圣母，请他们在冥冥中开导皇上，好让他能让您做皇位继承人。杨秀种种的迷信举动被远在长安的太子杨广打探了个一清二楚，心中暗想，看来老四也要跟我夺权吗？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人来人往，

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四皇子杨秀，这位越王千岁也打算夺权，这可把京城长安里的太子杨广给吓着了。杨广把越王杨秀的举动来了一番大调查，怎么算的命，如何做的法事，什么时候爬的华山，在华山上怎么祷告的，他要干什么，他都全搜罗起来，然后添油加醋报告给父皇杨坚。这会儿长子杨勇刚刚被罢免，三皇子木匠皇子杨俊去世还不到两年呢，杨秀这又要作乱。作为年老体迈的杨坚来说，作为一个已到晚年的父亲来讲，他心里边能不难过吗？派大将军独孤凯到蜀地任总督，把那杨秀给我换了回来，由打巴蜀之地回奔长安。这一道上越王杨秀紧张坏了，他连忙想办法进得长安城，先去向父皇主动认罪。可是隋文帝根本就不见面，他对越王府的侍从单独有一番交代。尔等不知啊，朕想当年处罚秦王杨俊用的是家规啊，因为他还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可是你们越王求冥冥之中的华山神灵开导杨坚，看来他眼中已经没有我这个父亲了。既然我不能用家规，所以只能用国法了。有人就把这信儿传出来了，有个朝臣听说之后连忙来劝这隋文帝杨坚，这陛下，前者杨勇被废，后有秦王杨俊已然故去，您剩的儿子可不多了，满打满算人家没明说您不五个吗？当年还吹牛这是真兄弟，现在已经走俩了。而越王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万一受不了重罚，恐怕会自寻短见。人家这朝臣跪那儿一边说一边哭，本是肺腑之言，怎么呢，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想把儿子都逼死啊？可是这番话触动了隋文帝的痛处，隋文帝顿时大怒啊，啪的一拍龙案，你这个多管闲事的乱臣，吩咐人把他舌头给我割下去。这么狠呢、啊、好，这隋文帝杨坚善用酷刑，呼啦一下旁边跪下六十多个大臣，怎么的，你可不能随便动刑啊，算把这大臣舌头给保住了。盛怒之下，这位杨坚简直要把那杨秀斩首以示天下，把四儿子恨不得给剁了。最后众人一块哭诉求情，终于免了杨秀一死，把这位越王把所有的官职都给免了，就让他在内史省监狱中进行反思，幽禁于内史省的大狱之中。隋炀帝杨广到他登基的时候，他这位四弟杨秀还在监狱里边关着呢。后来是隋炀帝被人杀了，那么杀隋炀帝的那位宇文化及打算立这杨秀为君，可是参加江都兵变的人都不答应，最后只好把三皇子杨俊的儿子杨浩立为皇帝了。杨秀最终也被处以了死刑，这是后话。隋文帝杨坚没有忍心杀死自己的四儿子，他认为把四儿子越王杨秀囚禁在监狱中，这就是从虎皮里捉走了一只可怕的鸡尸。可他哪里知道啊， 在这貌似斑斓的老虎皮下，有着捉不尽的鸡尸，岂止这一只啊。年老体弱的隋文帝杨坚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但是宁可振兴国法，保持不变的国风家风，他也不能纵容儿子们奢侈浪费，大兴土木。所以那个木匠皇子还有这四儿子杨秀都被他囚禁起来了，任凭前太子杨勇每夜在银杏树上哀嚎，他也能不闻不问。实际这老皇帝心里边跟刀扎一样。在开皇十三年，也就是公元593年，已经53岁的隋文帝到达齐州，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山水宜人的好去处啊，这要是六月三伏跑这儿来歇一歇，那该多好啊，在这简简单单修个临时行宫吧，修个小别墅就可以啊。那么这活交给谁呢？交给了宰相杨苏。在开皇15年的时候，仁寿宫竣工，这仁寿宫就是这行宫的名字，整整盖了2年。隋文帝派大臣去验收，大臣回来告他有点过于奢华了。隋文帝又不高兴了，怎么逃来的几个儿子就是因为浪费钱财，我把他们都抓起来了，现在我一向节俭，难道你杨素不知道吗？杨素听了这信儿，别提多紧张啊，他又想起独孤皇后了，赶快走独孤皇后的后门给这皇后写封信。这自古帝王都有离宫别业，谁没挤出行宫啊，如今天下太平，修行宫不能太惨了，不能太寒酸了，希望皇后给美言。就在开皇15年3月，隋文帝带着独孤皇后亲临齐州，一路上听见好多老百姓的怨言呐，说有民工累死了，那尸身就被集中堆放在路口火化，就地儿死就地儿烧啊，就这儿好些死尸还没来及烧呢，你看看白骨累累吗？隋文帝心想，老百姓得多恨我呀，一肚子憋着邪火，他就来找这杨素来了。到了仁寿宫一看，呵，这宫殿金碧辉煌，隋文帝是火冒三丈啊。杨素何在？老臣在。杨素跪倒，你好大的胆，不惜民力把这一座离宫雕饰装潢得如此豪华，让老百姓怨恨朕吗？哎呀，杨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劲发抖，心想皇后您倒吭声啊。他一劲拿眼光瞟那独孤后，独孤皇后果然一看到时候了，连忙劝导这杨坚，陛下息怒，杨素如此用心是知道皇帝跟妾身都上了年纪，却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处所，故而把宫殿装修的豪华一些，也是为了孝顺陛下您呐。经过独孤皇后这么一解释，哎，这位隋文帝杨坚倒想明白了，你这玩意儿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分谁说这话，他本身就有点惧内，这独孤皇后一说，杨坚一低头一看，可不吧，须发皆白，这胡须都白了，老了享几天福又能怎样。回过头他再一瞅这杨素啊，越瞅越顺溜了，这杨素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得了100万钱的赏赐，又加给他3000匹的精美绸缎。历史学家经常赞扬说隋文帝杨坚跟独孤皇后节俭爱民，可是就在这仁寿宫建成的前一年，花费了这么多钱的同时，关中大地呢是旱灾连着地震，老百姓是颗粒无收啊，吃什么呀，吃点豆麦麸子，拿那糠做粮食吧，反而能吃的最后连树皮都扒下来了。据说这隋文帝杨坚看见了灾民吃的这些东西，他是老泪纵横，这东西人怎么能吃啊。打这儿起，隋文帝自己宣布 别看我住在仁寿宫里，但是我不饮酒，我也不吃肉了。八月关中农村断粮，文帝下令率灾民到洛阳救食。这么看来，这杨坚还真是个好皇帝。一路上他让自己皇家卫队扶老携幼，带着百姓离长安奔洛阳去找粮食啊。这隋文帝也确实算是一个顾及百姓的皇帝。隋文帝杨坚执政20多年，为人严肃，是不苟言笑，令行禁止，说话很有威力，但是什么事情无论巨细他都一人独揽，每天上朝直到午后才肯退朝。文帝生活节俭，不是宴会，不是参加祭祀，他吃得很简单，每顿就吃一个荤菜，平时乘的车马跟其他御用物品都用了破旧之时才能更换呢。后宫的嫔妃宫女穿着的也都是浆洗多次的衣服，受这皇宫简朴作风的影响，在开皇仁寿年间，一般男子都穿绢布。这绢很贵吗？绢是一种粗厚的生丝之物，那么这应该说这绢布就是很简朴的装扮了，很少有人穿高级的绫罗绸缎，人们佩戴的事物也都是铜铁骨角制品，没有人用黄金美玉来装饰。由于社会上下懂得节俭，所以吃穿都很充裕，仓库也很殷实。长安没粮了，洛阳还有，要不怎么能带着百姓奔洛阳啊？隋朝建立之初，户口只有400万户，等到隋文帝仁寿末年，天下户籍已经增加到890万呢，这翻了一倍多呀。隋朝官府的粮食布帛大都藏在长安、洛阳以及中原的其他仓库。据史书记载，河南巩义的洛口仓是一个方圆20里的城堡，里边装着粮食有3000轿。河南孟津的回洛仓周围10里内有粮窖300个，两处藏粮就达2000多万担呢。20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现韩家仓的200多个粮窖，根据大窖的容积推算，约可储藏10000担粮食，而且在一个粮窖发现已经碳化的谷子50多万斤。考古发现证明了有关隋朝粮仓的记载并非夸张。但是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没有学术，只注意小处，不懂得全局，执法的时候呢也过于苛刻，猜忌心又有些严重，容易轻信谗言。开国功臣跟从前的部下亲信，没有几个人能在他手下得到善终。他的儿子杨广继位以后，就那隋炀帝，为什么后来能够兴办震古烁今的大事业，靠的其实就是他父亲杨坚在开皇仁寿年间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应该说杨坚时代这成就是巨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有显著的进步。政治上创设了3省6部的中央行政体制跟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体制，而且建立了科举制作为官僚选拔制度。军事上呢，杨坚健全了宇文泰开创的府兵制。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健全跟改革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开展了户口普查，不仅人口猛增，隋朝的粮食储备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古今称国际之富者，最富的王朝莫如隋，隋代的储备粮食最多的。唐太宗估计隋代粮食储备可供5-60年之用，这是唐太宗的估算。那么文化上呢，隋代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2次大规模的整理文献工作， 这些成就丝毫不逊色于汉代的文景之治跟唐代的贞观之治。这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啊，制度与成就是文韬武略的物化跟外在表现。杨坚时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物色跟任用了一大批文武贤臣，这些文武兼备的智囊团使他在各个领域都创造了佳绩。杨坚一生做了几件大事可以被后人肯定。首先他篡位夺权，这还用肯定吗？他开创了一个统一时代呀，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将近400年的混乱，所以他称帝是对历史有功劳的。二一个，他平定三叛，在他掌权的时候外地有三处造反，他迅速扑灭了。三，他改革内政。四，征服突厥，突厥是匈奴的一支，他不也造反了吗？被他给平定了。第五件大事，杨坚统一了江南。第六件大事被后人否定，是他侵略高丽，就是北朝鲜呐。第七件大事，统御群臣，英明治国呀。第八件大事是废立太子。其实最有争议的呀，恐怕就是在废立太子这问题上废了后世许多口舌。有人认为隋文帝杨坚在废太子这问题上决策的不正确，过去很多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指责杨广的不义跟隋文帝杨坚的不仁。不过也有人认为杨广的不义这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是铁定无疑的了。但是隋文帝杨坚的不仁应该具体对待，具体分析。从个人天赋跟才能来讲，前太子杨勇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远远不如杨广，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怀疑。那位朋友说了，你听的《隋唐演义》里边讲，这太子杨勇忠孝仁义，那是一个全人呢，那不是艺术创作吗？艺术虚构在说书，在民间传说里把这隋朝的前太子杨勇描写的是一个十分完整高大的形象。实际呀，历史记载这杨勇这能力啊远不及杨广。除了能力这一点，就品德跟心术这两处来说，这杨勇比这杨广也强不到哪去，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杨勇这个人相对的宽厚一些，但是他放荡不羁，奢侈好色，心胸狭隘。杨广呢一样奢侈好色，心胸狭隘，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比那杨勇是心狠手辣，口蜜腹剑，是善于矫情掩饰啊。作为一个帝王，要从素质上来讲，杨广某些地方比这杨勇还接近一些，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那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无论是从才能方面考虑还是就品行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杨广后来的骄奢淫逸，败国亡家，虽然有其自身的弱点跟失误，但从其根本上来讲，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可以肯定啊，即便是杨勇不被废除，他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凭他的才能品行，恐怕也会把国家引入灾难的深渊。真到那一步，杨广照样会发动政变，把这没有本领的大哥赶下台。从民众跟社会安定来讲，与其通过内战来解决地位的继承争端，还不如在宫廷内部通过较为和平的形式完成权力的交接呀。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尽管杨勇的被废是由杨广跟杨素等人阴谋诬陷造成的，他没有真谋反，但是隋文帝杨坚在这一点的决策本身也算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形成后世的悲剧啊？什么悲剧啊？大隋朝一共 才经历了37年，这个大一统的王朝跟以前那秦朝一样，怎么这么短暂呢？这悲剧缘由何在？这封建社会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无条件世袭制，使得这位杨坚皇帝除了这几个儿子他别无选择。原先是5个儿子，实际可供选择的就2个儿子，这2个儿子都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君王的材料，但是这种体制决定他别无他故，只能在他们俩择其善者而从之，挑一个他也就只能挑杨广了。悲剧就在于由此而产生，这2个儿子全都是亡国败家的材料，隋朝怎么能久长啊？但不管怎么说，隋文帝杨坚都是一个可以表彰可以嘉奖的封建君王，尤其在人才的应用上可以大书特书啊。隋文帝登台的最初没多大势力，那时候他就跟汉代的刘邦一样，在危难之时能够对手下人推心置腹，折节下士，不是没事老端着，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很多大将高级智囊谋臣笼络在身边，这是他折节下士的一面。二一点，他知人善任，俗话说得好，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人生在世五颜六色各有所长，也难免各有所短，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如何去看待他，如何应用他。隋文帝在对待人才方面有着是天才的眼光，对手下这些人分门别类加以任用，是人尽其才。三一点，隋文帝杨坚用人不疑，不是那嘀嘀咕咕出尔反尔，想给你权力又怕你造反，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相反，在这些大将们遇到挫折遇到失败的时候，隋文帝不是卸磨杀驴，他是善于激励鼓励部下继续前进，所以落得一个结局是群英尽力，甭管文臣还是武将，谁不尽全力帮助隋文帝成就霸业。您比如说他手下有些大臣因为很有能力，隋文帝杨坚让他身兼数职，那这大臣本身就很紧张，怎么呢？这么些人都想当高官，我一个人全兼着，那不挨骂吗？是一再谦让，一开始上表隋文帝杨坚挽留一次，再上表呢就答应了，没几天又让他重新任职，这先成全其美，然后再命他官复原职，看似一个回复，既满足了部分嫉妒者的心理，又成全了功高不居的当事人的美誉，令手下更加倾心效命于隋皇室了。有人找他跟他主动提陛下，难免有人议论，文帝还鼓励这些大臣说，大船载重物，骏马跑长途啊，你有超人之才，故而朕才让你不辞辛劳为国分忧啊，说的大臣热泪盈眶啊。隋文帝在复杂的斗争中能夺取地位，短短的20年里扫平四方，一统中国，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昌盛文化，强兵足食，这既得利于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也取决于他知人善任，选拔重用了大批文臣武将，这是靠着众人的智慧构建成隋代强大帝国的长城。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